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气温5到2度。受到最新的消息，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各位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19号，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以海岛这样一个风情为主题。昨天也是说的海岛，今天另外一个海岛的大家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就是帕劳。帕劳有很多好的浮潜资源，还有各种岛屿可以去欣赏。当然今天呢，带着我们一起去玩的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朋友，自媒体的达人，我们的小雨，欢迎。 大家好，我是小雨。 谢谢小雨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哈。有没有之前做过广播节目的经历？是有的，对不对？ 有过一次。 是吧？你觉得就是在广播中分享这个旅行跟在路上分享的感觉有没有不同？ 挺不同的。因为广播这边有大家一起在听，然后但是呢我又得不到一些反馈，比如说像在路上呢，我可能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流，还有一些肢体，就比如说讲到非常激情澎湃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夸张的动作。但是在广播节目中，可能我会就是要用一些语气还有语调来表达我比较激动的心情吧。 可以告诉你，我们这节目可以让你这个可以手舞足蹈，各种的放飞释放哈。因为我节目非常的欢乐，也希望小雨呢做客我们直播间10分钟之后，要听听他既收敛又奔放的关于帕劳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关注第一条哈，这个是17年的事儿哈。 对。 2017年人均旅游消费排行榜出现了这个两个排名前二的城市。 天哦。 上海和北京排名前二。 对，我觉得大家可想而知啊，一定是这两个城市。 是的，跑不了哈。 对。 记者也没紧着忙活哈，天天忙。近日获悉，从某旅游集团发布了17年国民旅游度假账单的报告，详细的分析了中国游客旅游消费的大情况。 对，这个报告显示说，2017年人均旅游消费排行榜的前20城市啊， 怎么的呢？ 其中上海、北京以人均4312元和4200元夺得一二名。浙江的杭州、温州紧接其后，沈阳排名第五。 怎么样，大城市不一样？ 哟，真是呢。 沈阳不一样啊。 我们不一样。 继续，17年国内旅游市场为5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4.57万亿元，出境旅游1.29亿人次。其实每次播报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也是没大数，我数学不太好吗？ 我也是，我都没 体育老师教呢嘛。这4.57万亿，哎呦我的！ 对呀、啊，我自己后面接多少个零，我就想，你说这如果是财产，不是，这太大了啊！ 我宁愿存银行 啊。是的，那若按这些数据来计算的话，2017年我国人均出游已经达到了3.7次。那国人每次国内旅游花费就达到了914元，相当于全体国民全年人均花费3300元在国内的旅游上。 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哈，大家有最好有更多的时间啊，去感受美丽的风景哈。 是的。 第二条呢，我们老说在空中啊，希望有个 WiFi 链接哈，随时报警。我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在帕劳群岛呢，上方的马上落地了啊！哎，看看，哎，可以直播一下。 帕劳，帕劳啊，来。 空中 WiFi 到底能不能实现哈？东航啊是个大的航空公司，它将推出空中 WiFi 的服务了。其实你说在国内坐飞机可以名正言顺打开手机吗？啊，看手机吗？东航16号修订完成相关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规范，制定使用程序，包括不正常情况下的处置程序和通报程序，并获得了飞机制造厂商的技术资料。为了全面推广机上使用便携电子设备 PED 做了充分准备，将正式推出空中开耳机服务。 哇，太棒了啊！届时呢，东航旅客可以在飞行全程，注意是全程当中，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 太棒了， 也就是智能手机啊，和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iPad 什么的，电子书啊、视音频播放器和电子游戏机等小型的这个 PED 设备。 是。 那但是需要打开手机飞行模式，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不具备飞行模式的移动电话等设备，在空中仍然是被禁止的。 哎，你以前诺基亚有没有飞行功能我都忘了，有没有那个？ 肯定没有啊，诺基亚都没有智能机那时候。 对对对 对，后来出了一款智能机，其实我觉得那款智能机还挺好的， 相当好用的。 对对对，但是没有买啊。 是吧，砸核桃都好使啊。此外啊，超过规定尺寸的啊，便携式电脑、pad 等大型 PED 设备仅可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在飞机滑行的时候、起飞的时候、下降的时候、着陆的时候、飞行关键阶段是不能使用的啊。 原来是这样啊。那如果要是旅客选择乘坐东航提供 WiFi 服务的飞机，可在舱门、机身、客舱内部发现 WiFi 的标志。 了解。 通过提前在东方航空 APP 或东航官网上申请登录密码，旅客可以在登机后打开手机 WiFi 功能，连接东航空中互联网。 太美妙了。 对呀、体验空中的社交通讯、视频通话、空中购物。 啊，你为什么把这个强调这么重要？ 购物是女人的天赋。 是的，是的。 对，还有旅行预订、获取新闻资讯等上网服务与全球领先的空中实时支付服务。 嘎嘎。 哎，朱头、 我这一生啊，坐飞机次数寥寥。一共3回。 3回。 我就从来没有想象在飞机上可以视频跟枕友会诊。哎，你这想的还挺那什么的，哎，真的。 哎呀妈呀，还空中医院呗，空中诊所。 啊，我现在正在海南的上空啊，你这个病 得需要多补水等等，这个方式哎挺好的。 可以的。 我的天。 对，你看昨天我感冒跟我爸视频，吴大夫就给我讲解了一下。哎，没事，你这个都是正常的阶段啊。 去多喝水。 对对对，多喝水，多睡觉，行，挂了吧。 好点了。 对，真的好多了。他说今天视频先跟你讲到这儿，先挂了吧。 所以说之后再去飞行的时候哈，可以跟家人视频喽啊，不错不错哈。第三条有一个叫灵丹妙药，什么灵丹妙药？ 什么灵丹妙药？旅游过春节，或成单身年轻人躲避催婚的灵丹妙药。 哎，还真是， 哎，真的是， 嗯， 你找不着我了呀？你去干嘛？ 啊、 我去相亲去了，别催我。 是的，哎，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拜拜，我要去旅行了。 然后爸爸妈妈就问，哎，你去那边那相亲对象是干嘛的、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里。 哎呀， 挺好，挺好。随着我国游客旅游消费不断的升级、嗯，旅游过年、出国过年逐渐成为新的常态、 嗯。 出游方式也从传统的团队观光旅游向休闲旅游度假转变啊。有调查显示，举家出游边玩边过年的数量是不断的攀升。 嗯， 同时、 哎， 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呢，旅游过年的目的地是为了躲避催婚。 啊，是的，其实有些时候自己的父母啊 着急。 对，其实有些时候自己父母吧，本来没那么着急。那你一回家吧，你那个亲戚多呀， 老说你七大姑八大姨， 七大姑八大姨的，对，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远，就是比如说小城市、啊， 对 这种，哎呀， 他们需要这个， 怎么还没结婚呢？就好像他们的概念当中，就不结婚就是个多大的事儿似的。 对呀、啊，准三你就48了，你啥时候结婚？ 不你，哎呀， 结不了， 周坨呀你。他我估计他的那些亲戚都不催的了。 刚刚道士说的对，每年春节家庭聚会难免是有亲戚寒暄啊、 嗯、 说说你哈、 啊、 中国式催婚就开始各地上演了。 嗯， 一走亲戚走访之余，不少单身族对父母安排的赶场式的相亲头疼不已。 对， 不同于80后的春节加班躲婚，第一批95后 啊哈， 九五后 就开始恐婚了， 22、23岁差不多。我天哪， 这么年轻催什么婚啊？ 你纷纷选择春节旅游躲婚 啊、哦！我的天哪，这个携程旅游近日啊，针对在线年轻旅游者组织的2018春运春节旅游意愿调查发现。有31%的消费者选择了旅游过年，其中33%的单身恐婚，年轻人认为打引号的恐婚 恐婚， 春节回家人际关系麻烦、 哦、 怕被催婚、 嗯、 从年龄上看90后比例最高，占了49%，第一批95后也进入了恐婚的行列，占比超过30%，让我这个80后汗颜。 这个全是周坨发出来的、 嗯、啊！ 周坨说：“哎呦，下代你还轻人，95后都23了。” 对啊，95后都23了， 相当厉害了哈！ 啊、 希望大家 23就被催婚了，这也太早了吧？ 我刚大学毕业那时候， 就是啊，能不能有点正事儿？ 就是呀、 啊， 那系统的看一看，从实际的舆情情况看。春节旅游年轻化特征非常明显了，90后的热情也超过了大部分其他的群体，这是可以想象的哈。 对， 截至目前，在线预订出境自由行跟团游产品的用户当中，90后仅次于我们80后， 嗯， 占比25%。春节出国旅游人数费用超过9000块， 嗯， 在20到30岁这个消费群体当中，独行侠比例达20%，更要强调的，各位朋友们，女性游客高于男性游客，占到56%。 我的天哪，这个现在女性真的越来越独立了。对， 你刚才说在空中要开展的购物这个环节、嗯、 啊，是来空中购物，买，哎，这个便宜， 厉害、 啊、这个好， 哎呀姑娘们啊、哎下一条赴摩洛哥的事儿哈 啊，摩洛哥这个也是新进的一个网红、啊、 好的，嗯， 赴摩洛哥旅游提示， 嗯， 尊重当地的风俗、哦、谨慎选择沙漠项目。 昨天咱们还说谨慎选择香蕉船的项目、哦、 对这个沙漠项目怎么了呢？ 是吧，热情的沙漠哈， 啊，热情的沙漠、 嗯、 哎，也是得谨慎啊， 谨慎。 据中国驻摩洛哥使馆网站的消息，自2016年6月1日摩洛哥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免签政策以来、哦、来摩洛哥的中国游客那是大幅增加呀， 必须的。 春节长假将至，为了保障中国公民在摩洛哥期间安全及合法权益，中国驻摩洛哥使馆谨慎提醒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条， 嗯， 来摩洛哥之前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或者中国驻摩洛哥使馆的网站、 嗯、 了解当地的情况，及时获取什么呀，旅行的提醒、安全警告等重要信息哈。 对、 嗯、 第二点，人民币在摩洛哥境内不能自由兑换，不能、 哦、 嗯，请提前兑换好适量的美元、欧元等国际流通货币、 哦、 抵达摩洛哥之后，在当地银行或正规外汇兑换点、 哦、 去兑换当地的货币迪拉姆。那单标银联卡尚未开通在摩洛哥内 ATM 机取现功能，如需取现的话，请使用 Visa 或 Master 这种信用卡， 很重要的 哈。 第三条，在摩洛哥期间呢，请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勿在勿饮酒许可证的场所畅饮。 啊、是的，那不行啊， 抓你啊！ 对，第四点就是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各种不法行为啊， 必须的， 尽量避免夜间单独外出， 嗯、 请妥善看管护照、第三国长期居留证等证件、 嗯、 钱包、手机等贵重 重物品随身携带，严防小偷小摸，还有入室这个客房盗窃、飞车抢夺，建议将护照及护照复印件分开存放。 好的， 最好将护照资料页拍照或扫描成电子文件，存放在电子邮箱，以备不时之需。如护照财物遗失，请及时向当地的警察去报失。那遗失护照者，请联系中国驻摩洛哥使馆，申请补办临时回国证件。 证件没了，可着急了。 哎呀，那真麻烦啊！ 你的 ID 就没了 啊！真是被迫滞留3个月。 对、公司都黄了， 可不是吗？ 就是 耽误多少事儿？ 告诉各位，有些朋友真的丢了之后，有更加紧张。 嗯， 他不知道如何办，怎么办？ 对， 什么时候到我手里头啊？ 那就更慌了。 第五点哈、大家如果参团游的话，应该选择当地有正规旅游牌照的旅行社。 嗯， 自驾游呢，请选择正规租车公司并购买全险哦。 哎， 遵守当地交通法规。马拉喀什、瓦尔、扎特、等的山路的、路况非常复杂。安全谨慎驾驶，比如前往沙漠、雪山、峡谷等偏远的地区，尽可能选择正规旅行社的车辆和正规的交通方式，以做足防风防沙保暖措施，备足方便食品。 对，还有第六个，这个请勿撩猫逗狗的。 对，就是路边的野狗、野猫，不要招惹它。 是的，不要招这些。 一口。 对啊，野猫、野狗，我跟你说，就别说野猫、野狗，就是自己家养的猫，你把逗急了，它照样抓你。 对对对， 对， 小心啊！ 对，而且这个关键是你被抓咬了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病菌， 化伤风。 对，根据本人身体条件，合理的选择骑骆驼、 对， 骑马、沙漠摩托等沙漠项目，未经官方许可，不得在摩洛哥境内使用无人机，否则可能面临没收和罚款的处理。 好些人喜欢拍非常漂亮的风景哈，与众不同。 对。 嗷！哎呀， 飞机！哎呀，8000块没了！ 小心，小心哈！得经过当地允许哈，才能升天啊，上去哈。 是的。 最后一条来自于神奇的国家印度哈。印度2017年的接待外国游客突破了还1000万人次。 我发现这一到年末年初啊， 大数据就 对，都是大数据出炉的时候， 啊、都是发奖金的呢。 对，那新华社新德里1月17日的电17日，据《印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2017年呢，到印度旅游的外国游客突破了1000万人次大关，大大超过了上一年的880万人次、再创新高，旅游收入超过270亿美元。 现在的收入都是以亿为单位的、 我的天哪，印度居然这么多的收入， 神奇神奇哈！官方得有负责人说话哈， 是 负责人的名字叫阿方斯， 阿方斯， 阿方斯， 老阿说了。 旅游业占印度就业岗位的比例为12%，哦，帮助他们当地就业哈。阿邦斯还说，印度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是的， 希望18年通过更多的推介活动，吸引更多的老外来印度旅游。 那印度旅游部人士认为，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一些主题游和宗教线路游的推出，促进了印度的旅游发展。去年印度推出了11个旅游推广项目，其中包括朝圣旅游和佛教旅游路线。 今天的资讯汇报完毕。听到了，道道嗓子渐好哈、心中是以为之一喜。 哎呀，是的，今天已经是18线的主持人了。 好的，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小雨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非常有异域风情的音乐，昨儿去了海岛，今儿继续去。 帕劳 帕劳，就是我们就怕辛苦去那边休闲一下，帕劳嘛，对不 对？ 对 啊，帕劳， 好多朋友，热情的网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也关于发表了对帕劳的一些感受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叫做乳圆的名山起的特别个性啊，他说帕劳之行结束了，除了海底世界美，其他的我觉得还有待改善。哦，他是这么说的。哎，一会儿问问小雨有没有改善的部分。 对对对对。 再找一个。 好吧，再找一个我们的夏花依然吧。 哟呵， 说从帕劳回来十天了，这几天夜里每晚都会梦见自己在那片宝蓝色的大海上，或漂浮在海面上，失去重力的感觉好舒服啊。 真的真的， 海浪一次次拂过我的面庞，我把头扎到海里 忽然狠了一下子呢， 扎到海里 方便面就掉了一地，小浣熊的，哎呀， 看到各色小鱼从眼前穿梭，从我的脚边划过，还有黄金珊瑚，那开在海底的巨大的花，还有鲨鱼，都没有电影里那么恐怖了呢。 是， 即使这样，穿过脚底还是挺害怕的，一切太奇妙了，不是吗？ 真的，真的 是。 大家对海洋的这样一个向往是不言而喻的哈，特别是从小没有生活在海洋的城市的朋友，更加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特别的来宾是旅游自媒体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 大家好。 我们节目风格适应了吧？ 啊，适应了，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 特别开心，特别欢乐， 是不是？跟上一档节目截然不同吧？这个希望小雨把参加节目的感受跟你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对， 让他们来一起说说哈。 对对对， 接着说怕老。首先问问小雨，去海洋啊、海岛这样的环境的目的地去过几次了已经？ 啊，我应该就是不只是一两次，应该已经数不过来了。 你看看， 数不过来了。 应该这么说，地球上70%的地方都是海洋， 是。 所以如果你是放弃了海岛这样的旅行呢，那你就放弃了70%的风景。 有道理， 哎，还真是、 有道理，有道理。 是的，那看来我们的小雨也是一个海岛控。 海岛控， 对的，对的， 对。 东南亚一片都去了吧？ 对，基本上有海的地方没去过的了。 我的天哪，那这个70%都是海洋，然后能开发出来的这些呢，当然不可能占据这个70%的多少， 对的对的， 但是呢，能够把它都去完呢，也是不容易了。 让人羡慕哈，这是帕劳，是专门去玩的，对不对？ 对，是专门去玩的。 那个有没有自己的比较？因为第一条朋友叫做园子，他说，除了海底世界很漂亮之外，其他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好，是吗？ 发达。 这个丸子朋友他确实 是假的帕劳是吗？ 啊，不，他确实评价的很客观。 哦，是吗？ 哦， 对对对，因为帕劳他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发展嘛， 他 的旅游业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所以他可能一些硬件设施还没有跟上他旅游发展的这个速度，所以一些硬件设施可能会有一些差强人意，可能相比我们比较熟知的马尔代夫呀，还有一些毛里求斯这样的海岛国家，对，是肯定不能比的。 哦，但是在帕劳也是能找到自己乐趣点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它的美景还有一些很好、很有趣，还有很独特的一些体验，都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是的，其实作为自媒体达人呢，路上有很多去游览各个地方啊，分享的一些经验和自己独特的见解哈。今天小雨来到我们节目，好好说说帕劳。首先，帕劳是落地签，没错吧？ 对，没错，你白本护照过去，直接 都能签上，是吧？ 对对对，都能过，只要是你有护照是半年内有效期，都是 OK 的。 哇， 所以说走就走， 对， 买张机票， 怎么的？怎么的？这个手势什么意思？ 改天过去看看。团建，飞行时间远吗？ 其实现在去帕劳还是比较周折的，因为国内没有直航。它最方便的就是从如果说一定要从国内出发的话。 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是从香港和澳门，他们那边是有直航过去。 好的。 但是如果说是想要从北方过去的话，那可能就要去韩国那边转下机，可能是这是两条比较方便的航线。所以就是它唯一的一个缺憾就是没有直航。 我相信随着我们中国的朋友对帕劳的兴趣点越来越浓厚，直航已经快提上日程了，信不信道？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对吧？你这样辗转的话，比如从香港转，咱们举个例子，就说香港这条线，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帕劳啊？ 大概是五六个小时吧。 那挺 五六个小时，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不长， 就是坚持一下。 对对对， 为了美景坚持这么一小会儿，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值得。好些朋友，那咱们昨天说那地儿，凌晨到凌晨飞，他们都忘了时间的差。 对啊，忘了时间的钟。 对，滴滴答答不休了都，特别兴奋。 对，真的是特别兴奋。 对， 昨天说的是塞班，今天说的是帕劳。 对，像啊， 帕劳在哪儿？ 在哪儿？ 说说你说。 对对， 帕劳离塞班还挺近的， 是吗？ 塞班离咱们中国要 近 一点点。 哦，帕劳是这样一个地域，是对，反正是落地签哈，大家真的可以说走就走。这次去是2017年去的哈， 对， 月份大概是什么时候月份？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呢？ 应该算咱们这边的春天的时候去的。 春天花会开哦， 嗯， 花多吗？一样， 花，因为帕劳一年四季 都 是 夏天， 一样都是夏天，没有冬天和它只分雨季和旱季。 哎，你看我就喜欢这种地方， 对，所以它永远都是旺季，你什么时候去，它都美景都在那里。 刚刚完， 天哪！你说，托托， 作为主持人哈，还有这个我们的嘉宾，我最后几分钟占用你们的一点时间哈。 啊，你说， 我想问一问，其实我们老年人啊，解决惯了这个辈子，把这辈子解决惯了， 嗯， 就想问一问，你刚才说是没有淡季和旺季，就是因为它一年四季如花嘛哈。然后俺就想问问， 贵不贵？是不是 啊？哪个月份去相对便宜一点点？ 可能都还好吧，应该。 其实都还好，因为它刚我也说了，它没有淡旺季之分嘛。只要是避开咱们国内的一些高峰节日，所以它的价格基本都是还是比较平均的。 好的，这个问题已经满足了我们剧组周驼的一个需要哈。其实周驼也非常的辛苦，也希望一些老年的朋友，银发族真的是，他这个强度是适应的老年人哈。 其实帕劳有很多种玩法，就是适合大多数的人，然后所以老年人呢，如果是有喜欢海岛这样的玩法，然后比较喜欢游泳，比较喜欢，在对没有问题的话，那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 哎，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接着坨坨的这个问题，对你说，就是咱说老年人，我就说像帕劳这种，他是偏冒险一点的呢，还是偏这个休闲一点？ 是多样化风格。 对，他其实多样化风格，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他可能偏冒险一点的，会比较刺激，会比较好玩。 你是冒险？ 呀，周坨适合你。 可以吗？你这么问，那这场你是做了很多冒险的活动 啊？对的，对的，比较刺激的玩法，这次是。 时间的关系， 好， 我们的小雨先抛一个大大的包袱留给我们，下面大家听听小雨到底玩哪些刺激在帕劳的活动啊？ 是的，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欢迎各位每天晚上20点重听我们的节目，21点钟啊，21点钟哦， 21点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晚上回来啊，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预计双休日期间天空阴量逐渐会增多，天气逐渐由晴，哎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词转阴，气温也不愿意看到下降。周六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周日午后天气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的天气，体感十分的阴冷。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周六1月20号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度，最低气温-6度。周日是1月21号多云转阴了，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级，最高气温只有0度，最低气温可以到-6度。我们代表专业的气象台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欢迎各位以特别棒的一个陪伴的感受，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道。 每天一个小时，365天， 真的 4年了。 1年有365个日出。 对呀、 对呀，我们都送你4个365个祝福了。 哇、真的是每天都说绿色出行，大家注意安全，我们都成大使了。 对呀、哎呀，真是第5年开始了哈！ 第5年开始，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我们共同进步耶！ 注意身体。哎、 是，今天依然是18线主持人哈。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快乐的小雨，欢迎欢迎。 欢迎小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说怕劳哈，怕劳呢，好些人不知道他在哪儿。刚刚小雨说了，离着那个 塞班不远， 挺近的哈。还是落地签，真的可以说走就走。 对， 那既然我们大概情况了解了怕劳之后，下半段要好好欣赏这个美丽的姑娘了。如果比出来一个姑娘的话，怎么去好好去玩这个美丽的漂亮的地方？你跟我们好好说说住宿啊、体验啊、饮食等等来说一说呗，哈。 行，没问题。那我们从哪儿说起呢？ 对呀、从哪儿说起呢？那咱们就先说说它的风景。 风景， 对，最关心的就是怎么玩呢？帕劳，最、大家去帕劳可能就是主要是去看海。帕劳是七色海嘛，不同的蓝色，你可能印象中可能有深蓝、浅蓝。然后最多有个湖蓝， 真的有七色呀？ 对，有，真的是不只是七色，可以说是108色。 真的吗？是加了绿吗？ 加了绿，就是学过美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蓝色 蓝也 真的是加一点点蓝，加一点蓝，只要是 对你对颜色很敏感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蓝海，它的海的蓝色真的是分层的，不同的区域它有不同的蓝色， 好棒哦、 就而且还最美的就是蒂芙尼蓝， 有 蒂芙尼蓝， 对那种油的蓝， 怎么还拿出来 啊？ 这是蓝色是吧？就这个颜色， 对，就是这个成片的蒂芙，满眼都是，然后 零星的 点缀着一点点深一点的那种湖蓝色， 好漂亮， 特别漂亮、 啊。 然后还有零星点缀的小岛、 嗯， 而且他们的岛屿的形状也是千奇百怪，各形态各不一样、 嗯。 最有意思的一种玩法就是那边有一个七十岛屿，它是 七十岛屿， 对，它是有一个很集中的一个群岛， 哦、 然后。最好的就是坐直升机观光， 哦、 可以在小岛那片岛屿上，看它这啊、从俯瞰这一片岛屿的特别美丽的景色。 只能从上往下看， 不 能上去。 对，不能，那个是保护区，是就连船只都是要离很远很远的。 那就保护着嘛、别上去了。 对，所以帕劳是有很多无人岛，也有很多保护区的岛，所以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但是我们能去到的地方，风景已经是相当的美 了。刚刚说到七彩的海的颜色，蒂芙尼蓝那么一大堆，我觉得姑娘们、小伙子们一定非常兴奋哈。 对，这是只是一个 前菜，一点点， 这只是一个前 菜，前菜。 光看了陆地上的，那海底下的那是更美的， 无敌了是吗？ 对，无敌了。 哎呦， 海上可能你的印象就是蓝色， 哦、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蓝色。但是到了海底，那就是彩色的。 有， 我的天！ 你相信你在海底下看过玫瑰花吗？ 没有啊。 玫瑰花海底？ 玫瑰花 是真的吗？ 是真。 哇， 是真的玫瑰吗？ 当然不是真的玫瑰啦、 它是点缀上去的吗？ 不是人工的。 那是什么意思？ 人工的我会跟你说吗？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呢？是珊瑚是吗？ 对，哎呀，聪明。是映珊瑚，帕劳有一种很神奇的映珊瑚，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它的珊瑚就是长成了很浪漫的玫瑰花的形状。 我的天哪，还没有刺儿！ 对，还没有刺儿。 我心想，拉都咸，鲨鱼来了怎么办？ 就是啊，你不行。 而且它的 珊瑚 大小是很大的，就是像快有一个人那么大了， 那么大的珊瑚， 对，很大的，那是千年老妖啊，那都是长了很多上千年的珊瑚。 那就这样的珊瑚，我们就是去看到它的话，那个区域深浅远不远？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帕劳是非常适合所有，不管是你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会潜水还是不会潜水的人都可以去，只要是你。越不怕水不恐水，你敢下到水里， 太棒了， 你就可以跟他合影。他大概你能看到，而且帕劳的水是很清的，它的能见度也是很清。它这个映珊瑚，这个玫瑰珊瑚，就是就算是会游泳但不会潜水的人都是可以跟他合影的。 太好了， 哇， 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对啊， 谢谢小雨，我们第一次节目听到这个映珊瑚。 映珊瑚就是软硬的那个硬， 对，软硬的硬。那硬的说完了，我再说说 软 的。 软体动物，来来 对， 来呀，摇摆呀， 对，就像刚刚你跳舞跳的，就是来呀，摇摆呀，那个软珊瑚就像是陆地上的多肉。超级萌，超级可爱。它而且它的颜色是，像我们以前可能看到的珊瑚，可能只有白色、红色， 比较简单 的颜色。但是软珊瑚不一样，软珊瑚的颜色非常丰富， 彩色的。 对，你见过黄色的珊瑚吗？ 见过。 没有。哎呀， 没见过。 我见过，因为我复写的时候见过。 不是，你见的肯定不是那样的，你见的是硬的。 你是软的， 是软的珊瑚，然后白透明色的，它的触角上有一点缀的是很多，就是真的是金黄色的那种， 那个金黄色的， 对，那种颜色就像是颜料染上去的那种黄，还有粉红色的，粉嘟嘟的，然后肉嘟嘟的，主要它的体型是很胖， 是， 然后它的触角就是随着那个洋流，就海流，就是摆呀摆，摇啊摇，就特别可爱，特别萌。还有黄色、蓝色、粉色，就是只要你想到的颜色，它就都会有。 这么听上去，帕劳的海底世界足够丰富多彩，漂亮斑斓， 对， 而且适合各个水平的朋友就下去看。 对， 而且还要讲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去海岛玩都特别喜欢拍照。 对， 我之前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可以到处吹牛啦。 是怎么说？ 真的吗？那是什么样的照片？ 因为呀，帕劳他那边有很多的沉船，还有直升机的，就是当时打仗的时候 残骸嘛， 对，残骸。然后 像一般你自由潜下潜，如果想跟一个沉船合影，可能要下潜的深度很高， 是是是， 可能是需要必须专业的，有考过一些执照的人才能拍到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之前朋友圈用过一张照片，就是我在帕劳拍的，好多人都特别羡慕，说哇你会自由潜呀，其实我只会扎猛子。 那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对，其实所有只要会游泳不怕水的人都是可以拍出来我这样的照片的。 多深、啊、 对，其实那个沉船只有10米 啊，它 最深 只有10米， 最深最深只有10米， 也挺深的、 啊、 看来小雨是个非常厉害的游泳健将。 对、啊、不一定，真的不是，你听着它的最深度 我无法复习。 真的10米， 不要这样， 十米 不要不用担心、只要是浮潜就可以给拍到。 好好好好， 只要是你在水里，摄影师就可以帮你拍到这样的画面。 对对对，大家可以帮 我 拍，我 可以穿着救生衣嘛，是不是 救生衣也可以的、 对 啊，因为帕劳的水真的是太轻了，就像玻璃一样。 是的， 十米的能见度是可以看到。 小雨用他 完全可以 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描述了帕劳海洋深处的美丽， 对 底下的漂亮，大家去帕劳浮潜去吧，一定绝对物超所值。 一定绝 对 的，那些鱼就不说了， 随便 各种的， 哎呀，鱼都看烦了。 对呀、啊，各种斑，各种尼莫。 对，丑的、胖的、长的、短的， 对， 黑的。 你发现没有？要想可爱啊，你就得胖。 对， 你看那小鱼就胖、 啊。那既然说到鱼， 是不是就得胖？ 对，就胖。 对 对, 对, 对。 既然说到鱼，再说一种刺激的鱼。 好好好，鲨鱼。 胖吗？ 对的，你可以跟鲨鱼一起游泳。 多大的鲨鱼？ 多大的鲨鱼？但鲨鱼不是很大， 是 大概一米左右的长度。它是黑鳍礁鲨，它是不会攻击人的。 黑鳍礁鲨。 对，它就是那边是可以浮潜，然后鲨鱼就在你的脚底下游。如果说你是会就是潜下去会扎猛子的话，也可以扎到下边。然后我说一件我比较怂的事儿。 哎呀，最爱听这种事儿。 对的，因为我胆子比较小，然后我对鲨鱼就是因为看过电影嘛， 还是害怕， 就是还是有一些阴影的。虽然我知道它是不会攻击人的。我当时我们一群人下去之后，就是那边因为浮潜团都是有安全保护的，是摸扶着那个浮潜板，然后再就直接看往下看。当时其实我水性很好，但是有小伙伴我们一起的是不会游泳的，但是人家胆子大，就是看着一直看一直看都看得可开心了。但是我一低头就看见鲨鱼猛着向我冲过来，离我很近很近的时候，真的是冲过来，离我很近很近的时候，然后突然一拐弯。当时、 他跟你开玩笑呢，那不是吓死了，唰转头了。 对的对的，就是当时 这要是控制不当不就撞上了吗？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 他行了转而没转，俩人碰见碰上了，真是的。 哎呀，鲨鱼，我牙 这个游戏失败了。 对呀、你说鲨鱼把牙磕掉了，他怎么补食？ 一条小心哈、 啊。对 啊，别练小心。 所以当时我直接起来就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 当时我是里边最怂的人， 是是是， 但是其实我是里边水性 最 好的，但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挺怂的。 哎，帕劳很生动，海洋世界很美好， 特别美好、 鲨鱼都跟你开玩笑。 对啊，鲨鱼说：“哎呀，我见惯了你们这帮人。” 开玩笑了，你干什么那么激动？ 真是，我还要保护好我的牙呢。 对呀、 是的， 我还就吃胖珊瑚呢，就瞎开玩笑哈。 对对对， 其实那个我们今天说的那个小雨，他是有很多拍摄经验和那个旅途经验的哈。其实作为一个网络的直播达人也好，或者旅行达人也好，对住宿有没有要求你自己？ 其实我对住宿呢，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 有要求过，你很年轻啊！ 不，我 在更年轻的时候， 更年轻 的时 候， 三四岁的时候 啊，没有，在我刚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能让我玩好就好了。 对， 就是我住在哪里无所谓。 是， 但是现在可能随着出行的时间越来越 经验累积多， 对，经验累积越多，一个好的住宿环境可能会影响整个的一个旅途的心情。 他创作的时候，他写东西的时候，对不对？ 对， 都很重要。 你说有蚊子， 有影响思路啊？ 对呀， 对吧？ 多烦呢。 嗯， 对，所以这次住的呢，其实也还挺好的。 嗯， 虽然说怕我刚才说怕劳的硬件设施不是很好，但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一个住宿的基本需求， 那就可以。 对 啊， 其实床品什么的都是很好的，舒服。然后我这次住的是百悦酒店， 百悦酒店可以啊。 对，他那个酒店比较好的呢，就是他自己酒店里有一个沙滩。 哦， 虽然比较小，因为是这样，帕劳它是大多数的地方是没有沙滩的，它都是那种沿岸礁。 哦，了解。 对，所以有一个带沙滩的酒店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就没事的时候，不出海的时候去晒晒太阳，然后拍拍照片也是很美的。 不错， 哎，不错。 嗯，百悦酒店哈，其实我们的小雨还出海了呢，光是在海边折腾折腾，蒂芙尼蓝啊，胖头鱼等等的。 胖头鱼。 出海呢？还 对， 是海钓还是出玩啊？ 有去玩也有海钓。 哎呀，好棒啊！ 对，因为去帕劳呢，如果不出海就实在是太遗憾了。 得去， 因为 对主要的玩的地方 不就在 海上 吗？ 对，都在海上。 嗯， 所以经常有人来问我说， 嗯， 我去帕劳自由行可以吗？不包团，我不想包团。 嗯， 但是呢，我说那如果你不抱团的话，首先你要会开船。 是的。 对，所以帕劳那边他会有一些，虽然大家都是自由行过去，他那边可能会有一日游或者三日游 的 出海的团，这样的行程。 嗯， 其实怎么说呢，这也算自由行，只是在当地去报了一个自己想去玩的团。 哦， 而且他那边的团跟这边跟我们可能想象中的团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有一个向导，还有就是跟着他带你出去纯玩。 哦， 真的是，而且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开心，尤其是在出海的时候，他们会做好一切的安全和保护的措施。 嗯嗯嗯。 然后最主要的是，人家有船呀。 对呀。 如果你要自由行，一定不报船的话，你的船从哪儿来呀？ 对对对。 你怎么开船呢？你用这个技能是不能够完成你这个海上的旅行的。 对，刚说想方设法让游客变得开心快乐，他们有什么方式方法？因为我们了解过的，比如香槟啊、仪式感啊，你还会有什么别的玩法吗？ 对，你说的这个太仪式感了。 哦，是不是有？ 不会开心呀。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些特色的体验。 好好。 比如说像我这次去的这个就是报的这个三日游嘛，然后它第一天是带我们去这些景点，然后在体验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帮你拍照啊，或就是也会在船上预备一些拍照的道具，比如说像美人鱼的尾巴。 啊，那 哇，美人鱼啊，我知道了，那个亮晶晶的那个。 对对对。 啊， 这样的话自己可能准备再带过去，行李会很麻烦，所以他们就会特意在那边。 对对， 满足大家想当美人鱼的心情嘛。 哎呦我的天哪，老板这样拉出来一横，然后来各色的美人鱼尾巴你挑吧，21个。 那有洞的就别穿了啊。 对， 漏水啊。 uh-huh。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会安排一些特色的餐食。 Uh-huh。 比如说我们吃饭都不会是在岸上，不会是在酒店里。 是 我们都会在他们 船上。 不是，我们那边有，就是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在一个固定的无人岛上给我们，有专门的厨师给我们做饭。 哇， 然后其中有一天是火锅。 哎呦， 天哪，还有火锅， 鸡汤锅、麻辣锅任你挑选。 我觉得 还有 我的 最可爱的就是 服务到位啊， 还有国民女神老干妈。 哎，还有这个？ 哎呦我的天哪，还有老干妈呢， 充分照顾中国朋友的饮食习惯。 对的，他还是比较就是而且每天的吃饭呢，餐食都是不一样的。 三天不一样的。 对， 啊， 然后最后一天我们是海钓的行程。 啊， 然后如果你够幸运的话，钓到一条大鱼， 不是， 厨师现场给你片好。 哦，就是吃刺身是吗？ 对，直接吃刺身。 哦， 特别特别的好吃。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驴友出去玩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哈。如果他们变着法儿的照顾你的情绪，用他们就是那个工作的这个热情感染你的行程，你会觉得这几天过得特别充实。 对，特别 对吧， 而且 值得哈。 对，到最后都会成为朋友。 哦，哎，就是比如说道道、准子和小雨，一般会接待多少游客为一个成团出去玩啊？ 他那一船差不多是能坐下10个人左右。 哦，10个人这样的行程。哦，如果说小雨、道道、准子我们仨包条船，你就为我们仨服务，价格是不会提上去？ 他那个就是价格包船的是有的， 有的哈， 但是确实土豪呀。 是很贵是吗？ 如果说是包船的话，可能费用会贵，因为你要它是一条船，可能是十个人的价格，可能你三个人也要承担相应的，对，它是按船来计算价格的。 好的，好的，嗯。丰富多彩的海上， 对，真是，我就觉得如果一旦到了帕劳的话，就是完全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海上就可以了。嗯 啊，对， 对 的。 嗯， 那就是除了海上的部分，它有没有一些自然的风光？ 有没有就各种岛嘛？还有 采撷。 哎，我看到一个大桥，非常长那个大桥，你是在那个岛上住的对不对？ 啊，对，那个是科罗尔岛，它是连接其他岛屿的一个大桥。 大桥好长。 如果说对，特别美。如果航拍的话会更美。 是。 但是就是在帕劳那边可也比较适合环岛自驾，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是7天5晚的、可能有2天是掐头去尾，可能会要在浪费在路上。那就是在那个帕劳就差不多是有5天的全天的行程，那3天的出海以外再休息一下，然后还有1天可以是环岛自驾。对，那个是特别好的，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帕劳当地的一些民风民情，然后 怎么体验呢？你体验过吗？没有，这次遗憾。 我对这次比较遗憾是没，因为我就是比较亲水嘛，就每天都要出海，每天都要出海，所以就错过了一个环岛自驾的一个行程。但是这边他帕劳最可能女孩子听了比较高兴的一个风土民情呢，就是帕劳当地人是以胖为美。 他真的是以胖为美， 真的呀， 对的，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去深入到他们科罗尔岛内部去体验一些民风民情，然后酒店会，我住的那个酒店，他晚上有一餐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当地民风民情的一个体验，就是有歌舞，还有一些表演，请了帕劳当地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来表演，就他们给我们跳的舞，然后当时介绍的时候有一个胖胖的姑娘特别可爱，然后说是他们学校的校花。 胖胖的校花， 我的天哪， 是最，而且是那几个人里最胖的一个小姑娘，然后说是校花。 还真的是以胖为美。 对， 你和他们旁边就听行了啊，去呢你要吃回来的胖都说你不好看了。 毕竟在我们中国还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去了之后啊，就胖胖的很憨态可掬，很快乐。 对 的， 对 的。而且是不是这个胖胖的姑娘跳的是最有节奏感的一位？ 对， 你看看，这肯定灵活的胖子嘛，那种是吧？ 对， 灵活的胖子。 他一定有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才能让他发言，对不对？ 对的， 对呀，也许他是年级第一呢。 对，不管这个地方呢，帕劳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哈。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其实我看到帕劳有很多的岛。这次我们的小雨只去了科罗尔岛，其实还有很多的附近的岛屿。 对的，对的， 都是可以去玩的哈。我就对那个大桥特别印象深刻，那 个 大桥大概多长？那条桥？ 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哦，很长很长， 就是很，就是觉得很长。 可以开车通过去吧？ 可以，没问题。 哇，好爽啊！ 跟金门大桥一样的造型 啊，可不是呗。唰一下， 相当爽，相当爽。 对，而且那边 如果要是迎着夕阳，那就更美了。 哦，那太美了， 无敌了，无敌了。 如果要是，而且在帕劳，最夕阳都是其次。如果你看到双彩虹，是特别常见的一件事。 双彩虹， 对，双彩虹，双向的彩虹。 下完雨之后呢？ 下完雨就来双彩虹了。 对， 最后一点时间，虽然小雨很瘦，但是要吃饭嘛，对不对？ 对， 那也吃啊。说吃， 吃怎么样？除了老干妈火锅。 啊，除了这些，咱们帕劳呢，主要还是海鲜为主。但是帕劳有一个特别暗黑的，可能如果说你玩真心话大冒险或者你敢我敢的游戏，我这个绝对是一个谈资，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赢过我。 厉害了，什么谈资？ 什么呢？ 你们吃过蝙蝠吗？ 蝙蝠啊！ 天哪！ 哇，这个我还真吃过 啊！真的吗？ 对， 我 吃了。 对， 蝙蝠是什么吃法呢？那边 对他，你 我 吃的那个是 炖汤 啊， 蝙蝠汤 一样的， 一样汤， 但其实很鲜美。我觉得 对啊，那你口味真重。 对，我觉得 啥时候吃蝙蝠没跟我说过呢？你 哎，我跟你说，去印尼的时候对，他那个蝙蝠他是整只的那个， 对， 但是我没敢吃，我只是尝了一下他的小翅膀那个， 对， 然后。我跟你说，蝙蝠那个汤啊，鲜美到什么程度？跟乌鸡汤一个味儿。 哎呀，